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九集。上，周瑜胸口永远的痛。 只要有地盘就会想要拓展，这个是生物的天性。就算是很低级的生命，比方说像细菌好了，他们也会努力的拓展地盘，扩展他们的势力。细菌尚且如此，何况是曹操。 哎呦，我以为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水准，谈起生物科学来了。讲了半天结果还是在讲曹操。 曹操也是生物啊。 我还细菌的生物。 曹操他已经长期称霸于北方，这时候他进一步占领了荆州，把刘备诸葛亮他们从新野樊城襄阳当阳一路赶到了江夏去。不但如此，曹操还继续节节往东逼近，他的百万雄师已经直接威胁到长江下游的东吴孙权了。 威胁到孙权了。 那 孙权喜欢被威胁吗？ 什么没水准的问题，谁喜欢被威胁？ 南墙还有人就喜欢被蹂躏啊。 孙权不是这种人，他觉得很不舒服，就派出了特使鲁肃到刘备那边去打听一下这个曹操到底有多厉害。诸葛亮就把握住这个机会，跟着鲁肃来到了东吴。诸葛亮希望能够劝说东吴的主公孙权以及文武百官跟刘备结合在一起，大家呢一起对抗曹操。 诸葛亮啊，一直非常用心的收集各种资讯哦。所以他对东吴的了解啊，可以说比曹操、刘备都还要强许多。这诸葛亮啊，连东吴孙家的传家宝是什么，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哇，东吴的传家宝这一定很值钱，是什么？ 是一张纸 啊。 这纸上面啊，盖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图章。上面刻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一张纸上面盖了个图章，这什么烂传家之宝啊。 你别小看这张纸跟这个图章哦。这个图章啊，据说是从秦始皇一直传到汉高祖手上的镇国之宝，这是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来头这么大。可是东吴孙家不是皇帝，也怎么会有传国玉玺呢？ 你忘了当年十八路诸侯组成讨伐董卓大联盟的时候，十八路诸侯里面的长沙太守孙坚，就是因为从井里啊捞到了这个传国玉玺啊，所以决定把这个玉玺啊占为己有。 私吞国宝，有这件事情。 结果啊，就为了这件事啊，得罪了这个大联盟的盟主袁绍啊。这袁绍为了惩罚孙坚啊，就指派了这个荆州的牛表当打手，一再的为难孙坚。后来啊，这孙坚跟刘表啊这对邻居啊，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哦。闹到最后啊，孙坚竟然中了刘表的埋伏，被这乱石压死在岘山之下。 啊，这传国玉玺根本就是不祥之物嘛，谁拿到谁倒霉。 对呀，这孙坚死的时候啊才37岁，他这一死啊，这孙家就撑不下去了。家道中落哦。这孙坚的儿子啊孙策17岁，只好啊跑去投靠在袁绍的弟弟袁术的门下。一边实习啊，一边找机会啊，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孙家再站起来。 这一位被乱石给压死的孙坚，他生前跟袁术呢算是有一点交情。现在孙坚英年早逝，袁术呢应该要照顾提拔故人之子咯。 你想哦，这袁术这个人啊非常的势利眼啊。他看这孙策啊一无所有，根本不把孙策当回事哦， 所以17岁的孙策啊，可以说是尝尽了人情冷暖。 嗯， 这孙策啊，整天在袁术那边当小弟， 哎呦， 又是买槟榔，又是送毛巾的，一直当到23岁。 23岁还在当小弟，会不会太老一点呢？ 哎，这有一天啊，又轮到孙策当趴车的小弟，代客趴车，一直趴到半夜3点，回来啊，累个半死，往这床上一躺。砰的一声，哇，他的头啊敲到枕头里面一块硬硬的东西。 枕头里什么东西啊？ 孙策想，哎呀，整天帮人家这趴着跑腿，回来连睡都睡不好，什么怪东西。他拿出这个东西一看啊，原来就是那一颗他们孙家的传家之宝，这个传国的玉玺。孙策看着这个玉玺啊，差点都要哭出来了。 怎么了？ 哎，这玉玺上面刻什么？受命于天，积寿永昌。 嗯， 我看根本是受害于天，逼良为娼。 不要这样嘛，没有为娼啊，只是在当趴车小弟啊。 哎，这还不够苦吗？孙策心里想，我爸爸就是被这个玉玺给害死的。 嗯， 你看他吃也不能吃，用又不能用，睡觉还会撞到头，留着他干嘛呢？ 这时候啊，孙策的手下就来出主意了。 哎，等一下， 嗯， 这么高级的小弟啊，还有手下？ 不是他的手下，是他的爸爸当初呢留下来的一些老部下，像是陈普还有黄盖这些老将军。 哦， 这两个老将军啊，他们知道袁术呢一心就想要当皇帝，巴不得拥有一颗玉玺。 嗯， 他们就跟孙策建议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混呢，这玉玺对大家都没有什么用，不如啊，你就拿这个玉玺去跟袁术当抵押品， 嗯， 跟他借一些军队， 哎， 借一些武器， 嗯， 再要几匹马， 嗯， 我们呢拿着这些军马就跑出去打一个讨贼的旗号，到外面去打仗抢地盘，胜过窝在袁术这里当跑腿的小弟啊。 哎，这孙策一想啊，觉得程普、黄盖讲得非常有道理哦， 有道理。 于是呢，他就拿着玉玺啊，跑去见袁术哦。他说：“报告袁术袁大哥， 嗯， 我爸爸快死的时候啊，留给我一个东西， 嗯，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哎呀， 啊，是不是请你给我鉴定鉴定啊？” 哎，这种穷人家会有什么好东西呢？袁术把这东西拿来一看。 哎呦，怎么回事啊？ 袁术本来是眯眯眼，现在整个眼睛都睁得圆圆大大的。 哇，孙策可拽啦，怎么样啊，袁大哥？ 袁术满脸都是笑意，他说：“啊，贤侄啊，贤侄， 嗯， 你有这个玉玺，早拿出来，就不用当趴车小弟当那么久啊。 嗯， 来来来，这个玉玺呢，叔叔我帮你保管啊。你现在马上到厨房去，我叫他们弄大牛排给你吃。 啊，牛排不必啦，袁大哥，我只有一个小小小的要求。 什么小要求？” 我爸爸死了之后呢， 嗯， 我妈妈住在九九丹阳太守那里。 好啦， 可是呢，扬州刺史刘繇老是啊要欺负我九九， 嗯， 请袁术大哥可不可以借我一些些兵马以及武器，让我能够赶过去帮助我九九跟我妈妈。 啊，什么九九妈妈都没有这颗玉玺重要。袁术他看着这个玉玺，看的是目不转睛，看都懒得看这个孙策一眼，就问说：“啊，你要多少兵马啦？” 孙策说：“多我也不肯要啦，就这样子的，30000步军5000马匹就好了。” 扑通，袁术从椅子上面掉下来。 嗯， 30000军队5000匹马。袁术把这颗玉玺凑到孙策的鼻子前面，叫他看，说：“你看看你这颗玉玺，都缺了一个角哎，这种瑕疵品，你也有脸跟我要30000军队5000匹马？小孩子敲竹杠。” 哎呦，他本来就缺了一颗角啊，怎么这么没气质呢？孙策啊，支支吾吾地说：“可是，如果没有缺一个角，就不是真正的玉玺了啊。” 鬼扯。袁术就说了：“好，好了好了，这颗玉玺呢虽然是瑕疵品，我还蛮喜欢的。这样，你要求的30000军队跟5000匹马，我给你打个折扣好了。 打几折呢？ 我给你打一个， 嗯， 一折。 一折。” 太小气了吧？ 对，我给你出呢3000个军队，500匹马，哈，这样子很多咯，要不要随便你咯？ 多一点啦， 反正要救的是你的舅舅、你的妈妈，又不是我的舅舅跟妈妈，哈，要不要？我给你10秒钟来考虑，哈，开始计时，10、9、8、7， 哎呦，袁大哥，有玉玺，你可以当皇帝哎，高一点吧，这至少值个50000、10万大军 的。你再啰嗦的话，我就再降为。给你100个小兵跟5只驴， 变驴子，好吧好吧，就3000部队，500匹马。哦，这孙策啊，实在没有想到袁术这么小气哦。可是呢，孙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勉强接受了。那尽管这兵马不多啊，可是带的这些部队呢，孙策啊，至少有了出去闯荡的本钱哦。孙策这个时候啊，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一生啊，最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到了，他决心带着这些兵马跟武器到江南去开拓属于他自己的天下。孙策啊，带着3000部队。500马匹，以及一大堆里里扣扣的二手武器，往南渡过长江哦，去开疆辟土。从他23岁开始东征西讨，一直打到25岁啊，不得了！这是东吴孙家最不得了的3年哦，简直像中了第一特奖一样哦。这孙策啊，一鸣惊人，不但遗传了他爸爸那种拼命三郎的风格啊。而且这孙策啊，很懂得待人。他让他爸爸的老部下都对他很服气，这真是所谓的初生之犊不畏虎。越老的母鸡越痛苦。 老母鸡有什么好痛苦？ 因为老母鸡怕被抓去煮啊。 是是是。 所以这孙策啊，靠着3000部队、500战马，还有一批二手武器，竟然赢得了小霸王的称号。 这的确很不容易啊。 孙策啊，不但帮他舅舅出了气，打败了扬州刺史刘繇，接着啊，更杀死了吴郡太守许贡，又打破会稽太守王朗，吓得豫章太守华歆主动开城投降。哇，3年之内几乎拥有了江南大部分的领土。 像孙策这样子一个后起之秀，他身边呢有他爸爸孙坚留给他的，像黄盖、陈普、韩当这些老将。另外他也号召了像周瑜还有张昭这一些从地方上新崛起的文武奇才，并且他还有超级战将太史慈来投靠。这下子孙家的整个东吴一片欣欣向荣，形成了长江以南非常坚强的势力。 BUT But 好景不长 哦， 西元2000年，也就是孙策26岁那年呢、竟然发生了一件轰动武林、惊动海内外的意外事件。 是酒醉驾车还是酒精中毒呢？ 哎，你知道啊，这孙策啊扫荡江南的时候呢，杀掉了吴郡的太守许贡。 是， 这许贡死掉以后啊。他所豢养的一大群打手啊，全部都失业了。 对啊， 这些人啊非常不满，其中有3个打手啊决定啊要暗杀孙策。这些人呢每天啊偷偷的观察孙策的行动路线，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他们发现啊，这孙策呢每天游泳完毕之后一定会去打2个小时的小钢珠。 哎呦，潘信狗。 之后呢再去打猎。 是是。 所以呢这些人决定利用孙策上山打猎的时候展开他们的报仇行动。 果然这一天孙策游完了泳，然后又跑去打潘信狗，口袋里面装得满满的小钢珠，接下来呢他又要去打猎了。孙策打猎的时候很心急，快马加鞭，把身边的随从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一个人追着一只大梅花鹿，一路追到了山顶之上。这个鹿啊，就跑到大石头后面去了。孙策为了追鹿，就下了马，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大石头的后面去。 孙策啊，才一走到石头的后面，哈哈， 话。 哎呦，立刻跳出来三个许贡的打手。 哦呦， 他们指着孙策说，今天我们是特别来替许贡许老大报仇的，兄弟们上啊，好戏啊， 好戏，哈哈哈哈，好下档戏还不知道呢。孙策说，我号称小霸王哦，我的臂力足以夹死敌军的大将，我的眼神可以射穿江南少女的心，我会怕你们这三个小咖。孙策一边说，一边就要拔出他的宝剑来抵挡。宝剑一出鞘，哗嗒一声， 怎么了？ 剑刃掉在地上，只剩下一个把手空空的握在孙策的手里面。 这什么烂宝剑啊， 大概是当初用玉玺跟袁术换来的那一批二手武器当中的烂宝剑。 天哪， 这一下呢，孙策没有了宝剑，结果就被对方啊一箭射过来，射穿了脸颊。哦，孙策忍痛拔下这个脸上的这一根剑，没有想到剑上面竟然连着拔下来两颗孙策的牙齿。 哎呦， 孙策就使出了一招以牙还牙，把这根剑连两颗牙齿一起往原来射出这根剑的刺客身上，咻一声，哇，那个刺客中剑又中刺， 哇，这么不会死。 这个刺客倒在地上，嘴里喃喃说着，我射你一剑你就还射我一剑，为什么要多两颗牙齿呢？ 是利息，小意思。 说完了就死掉了。一个刺客死掉了，还有两个刺客，而孙策呢，宝剑已经断掉，手上只剩下一把空空的弓。他只好啊，把口袋里面刚刚迎来那些小钢珠全部都掏出来丢刺客，一边丢一边退。 小钢珠也可以当武器啊。 孙策因为脸上有伤口啊，血流满面，全身呢又被这两个刺客用枪刺了好多个洞。幸好这时候啊，终于他的随从陈普带了一大堆贴身部队赶上山来，这些人呢冲过来把剩下的两个刺客砍成了肉酱，扶着血淋淋的孙策下山去了。孙策的脸颊上被射中了一箭，这一箭不是普通箭， 是非常下贱的箭。 不是啦，是一根很毒的毒箭。 毒箭啊， 嗯， 那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当时东吴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做华佗。 哦， 华佗很擅长医这一类的伤害， 嗯， 在当地非常的有名望。 是， 不巧的是孙策中箭的时候华佗不在，华佗跑到北方去参加医学讨论会去了。 那赶快叫人把他找回来吧。 啊，交通很不方便，也没有行动电话还有呼叫器，怎么办呢？就由华佗的徒弟来担任孙策的主治医师。 哎呀，这华佗啊，有资格的徒弟都跟着华佗去参加医学会去了。 哎， 留下来的这个唯一的学生啊，实在是只是个实习医生。 哎呦， 问题是孙策是这么重要的病人哦，不看也不行。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实习医生啊只好勉强试干干了。这菜鸟啊第一次上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把孙策脸上的洞身上的洞统统勉强都糊住了， 哎呦， 不再流血。他对孙策千交代万交代，你千万不能给我生气哦，要是一生气哦，血压一高哦，那个洞会爆开又会漏水哦，到时候我没有办法咯。 这是医生吗？听起来像水管工人 耶。唉，要叫孙策不生气实在是很困难哦。 嗯， 孙策的病情啊一天比一天还要恶化，他的病情越沉重，孙策就越生气，孙策越生气，病情就越沉重，病情越沉重，他就越生气。 好了好了好了， 恶性循环。有一天呢，这孙策啊再也撑不下去了，哦，他只好叫人赶快去把他的弟弟孙权叫来，他要开始交代遗嘱。 孙策他很重视交代遗嘱这件事， 因为他的爸爸孙坚当初死得太突然了，对身后的事情都没有好好安排，才会造成孙策在袁术那边当趴车的小弟吃了很多苦。所以这一次呢，孙策就很郑重地交代后事，他希望后代能够把基业好好地维持下去。 这孙权啊，是孙策的弟弟哦，也就是孙家的老二。这一年啊，孙权才19岁，他的外号啊叫做 Al Pacino 孙。 哎呦 ，Al Pacino 孙啊，怎么会叫这个外号啊？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教父》啊，就知道了。这 Al Pacino 呢，是教父的小儿子。他爸爸希望他去混白道，不要去混黑社会。所以呢，从小啊就培养他读书。我们的孙权啊就像这个样子，是要培养来读书的。他从来啊没有打过仗。但是呢，家族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哦，这孙策没有办法，只好呢把东吴的重担呢、全部都交给这个 Al Pacino 孙。 孙策看着弟弟孙权有气无力的，就对东吴的大臣张昭说：“天下这么乱，好不容易我们拥有现在这样的基业，好好努力的话，应该是大有可为。我死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照顾我这个弟弟。” 哎，张昭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流着眼泪，跪在地上，一直磕头。 孙策颤抖着手，把印信交到了孙权的手上，对孙权说：“如果要比跟人家玩刀玩枪打架，你是比不上哥哥我的。可是如果要比 EQ， 比知人善任，比采纳好的意见这些事情的话呢，那哥哥我就比不上弟弟你了。希望你要记得，爸爸还有我们两个人创业的辛苦，你要好好的经营下去啊。” 孙权啊哭着接下印信，所有的人都哭成一片。孙策的母亲吴国太难过地说：“你弟年纪这么小，一个人要撑这么大的局面，怎么可能呢？” 妈，孙策说：“妈，你要记得，将来我们这边内政上面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去问张昭先生，如果是军事外交上面有什么问题，那就去问周瑜先生。” 哦，内问张昭，外问周瑜。 孙策呢又交代另外三个弟弟孙毅、孙匡还有孙朗，叫这三个弟弟要服从二哥孙权，不可以叛变。说完， 是啦， 还没 啊。 孙策又继续交代他的太太大乔，叫大乔一定要孝顺婆婆。说完， 是啦， 还没。孙策又交代大乔，叫大乔要转告妹妹小乔，这小乔是周瑜的太太，要交代小乔转告周瑜，叫周瑜一定要好好的辅佐弟弟孙权。说完， 还有还要交代谁呢？要不要连厨师也找来交代两句呢？ 说完，孙策这一次终于死了。 哦，这孙策还死得真久。 孙策他只活到26岁，就让他死久一点吧。 这东吴啊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亲情的家族哦。每一次家族中有人要死哦，就会一再重复的交代家族伦理。像是后来这个吴国太要过世啊，也是一再强调要把吴国太的妹妹吴二国太当作像是吴大国太一样的对待，兄弟要相亲相爱，夫妻要恩爱，有事要内问张昭，外问周瑜，想都讲不完。 这个其他的地方家族哦，虽然说是家大业大，可是家里面啊乱得要命。比方说像袁绍的家族啦，荆州牛表的家族啦，只要是家长一死，这大老婆啊马上就跟小老婆算账，剃光头，把小老婆手砍掉，脸上还要再刺字。要不然就是爸爸一死呢，兄弟之间就互相争权夺利，杀来砍去，搞得是一塌糊涂。 相形之下，虽然每一个东吴要死的人都非常的啰嗦，但是呢，这种啊家族伦理所发挥的团结效果就显得非常的惊人哦。新接班的这个老二孙权啊，虽然不会打仗，但是呢，东吴的孙家靠着大臣们的忠心辅佐，还有内部成员的团结一致啊，东吴越来越发强大。西元208年，曹操带着百万大军长驱直下，面对曹操大军来袭，这过惯了好日子的东吴，到底是要投降曹操，还是要跟曹操一战？这时候啊，整个东吴的朝野之间陷入了一片沸腾的争辩。 诸葛亮随着东吴的特使鲁肃从江夏飘然来到了东吴，可是以当时东吴的气氛来看，他们并不想要跟曹操打仗 哦。 政府的民调单位对所有的文武百官做了一次小小的调查，问的问题是，曹操来了，我们现在应该跟曹操打，还是要投降曹操呢？调查出来的结果显示，主张投降的官员占了70%，主张要打的只有30%而已。 其实啊，这东吴的文官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说，这好不容易有了个鱼米之乡，国家太平，现在只要一打仗啊，就会消耗国力，就算是打赢了哦，也要好几年才能够恢复哦，更何况是打输了呢？这万一曹操啊又像当初在徐州一样来个大屠杀，杀死了几十万人，又要塞住长江，哇，那还得了啊。 这些主张要投降曹操的官员一听说鲁肃竟然跑到江夏去，而且还把曹操的眼中钉诸葛亮请来我们东吴当贵宾哦，都吓了一大跳。这个鲁肃根本就在玩火嘛。 对啊，所以他们想啊，趁着诸葛亮啊还没有见到我们大老板孙权之前，我们啊先给他的颜色瞧瞧。 对，把这个诸葛亮逼回去，省得他糊弄我们的大老板，把我们东吴啊卷到这一场战局当中。 没错， 这些东吴的主降派呢就立刻摆下了一个 IQ 大擂台，要请诸葛亮来切磋切磋。 所谓的真理是越辩越明，要切磋就切磋，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怕谁。 诸葛亮神定气闲走进了东吴的内阁大会议厅，他的模样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教授走到教室里面去上课一样，既不鞠躬哈腰，甚至连一句兄弟今天很荣幸到这里来都不说。诸葛亮眯着眼睛摇着扇子就大大大的坐了下来。 这鲁肃啊看到这种情况，情不自禁的喊喊七七力敬礼。 神经病， 教授来了嘛，喊到一半才发现张昭狠狠的瞪着他看。哇，这鲁肃吐一吐舌头，赶快躲到旁边去。张昭啊当众宣布，我们今天呢要采行车轮大变法。 什么法？车轮也会大变啊？ 张昭很不好意思的说，不好意思，少一个字啦，是车轮大辩论法啦，不是车轮大变法啦。 吓大家一跳。 这东吴啊首先呢就派出了一号辩士，由张昭开始发问。 请问吧， Question one， 请问诸葛亮先生，听人家说你很难请，你在山里面隐居，刘备要请你3次你才出来，而且呢听说请你还请到如鱼得水。你们这么不容易请出来，应该是非常不得了才对啊。没想到你一出山之后啊，你的老板立刻一路从新野退到樊城，退到襄阳，再退到长坂坡，再退到现在的江夏，你们被打得落花流水。那我请问孔明先生，刘皇叔得到了你，怎么会从如鱼得水变成了落花流水？ 好，问得好。 哦，这文武百官啊，本来就看不惯诸葛亮那个臭屁的样子，这个时候都为张昭发出了叫好的声音，认为张昭这个问题的确很厉害。可是诸葛亮不慌不忙地回答。 哦，怎么回答？ 诸葛亮说，其实当初在荆州的时候，荆州刘表死之前就要把荆州让给我们的老板刘备，我们的老板可以很顺利的就夺下荆州来。问题是，我们老板刘备讲究仁义二字，他绝对不能够趁人家危急的时候去欺负人家荆州的孤儿寡母，去抢人家的领土。这就叫做仁义的精神。刘备、刘皇叔因为仁义才会这么惨。没有错，你们东吴对仁义两个字很陌生，不认得，没关系，你们多跟我们刘皇叔学习学习，久了就会了解仁义二字的精髓了。 哎呦，是哦，仁义是你们那边的特产哦，我们东吴都没看过。 对， 这张昭哼的一声，鼻子差点都哼掉了。又有了第二题 ，Question Two， 第二题，张昭说，好，那我们不谈你们老板好了。听说你孔明先生以前跟文化界打屁时，常常自比什么乐毅啦、管仲这些一代奇才。但是呢，自从你出了茅庐之后，没有替刘备多抢几块地盘，反而连原来的新野都搞丢。这哪像什么乐毅、管仲，我看是便当饭桶吧。 诸葛亮笑一笑，他回答说，如果说起快要饿死的人，比方说像是伊索皮亚的难民，你如果对这些难民一下子就喂他们吃牛排，灌他们啤酒，塞两个肉包，再加一锅麻辣火锅的话，你当场就会把这些饥饿的人给胀死。张昭先生，你们东吴的人都吃得饱饱的，脑满肠肥，你们不了解这种事吧？ 你别看小看我张昭，我也是精通医理的，我告诉你， 你精通就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板刘备就像是伊索比亚的难民，饿得很久很久，身体很虚弱，我只能够先给他们灌一点点的稀饭，慢慢灌，慢慢的培养他们的体质。我们刘备又不是充气娃娃，三分钟就可以打气打得很大吗？你想想看，你们东吴自己也是经历了三个领导人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你要我趁一时之快多抢几个地盘，这能够持久吗？ 啊，我听你在那边哆嘞咪说了半天，你们根本就是打败仗还有脸在那边指东画西的。 打败仗有什么关系呢？想当初我们汉高祖刘邦，他跟项羽在争天下的时候，汉高祖还不是一边打一边败，他只不过是最后一仗打败了项羽。所谓最后的微笑才是真正的微笑，这个道理你懂吗？ 哦，一抬出汉高祖，汉朝的老祖宗，大家当场哑口无言。叮咚叮咚，时间到，请一号便是退场。这所谓的车轮大辩论，当然就是一个接一个用车轮战来对付诸葛亮。 是， 这东吴接下来上场的第二号辩士叫做于翻。 哦，诸葛亮一看到这个于翻就说，哈，原来来的是于翻脸先生啊，失敬失敬。 于翻很生气的说，我叫于翻，不叫于翻脸。 可是听说你于翻跟谁斗嘴，你就跟谁翻脸呢？ 于翻说，你才叫做诸葛翻脸。 我翻脸？我从来都不翻脸的哦。我跟你讲，谁生气谁翻脸，谁就是小狗。 于翻说，好，我们来打勾勾，谁生气谁翻脸，谁就是小狗。 你自己说的哦。诸葛亮立刻就跟于翻打勾勾。 两个人打完勾勾之后呢，由于翻先生先说。 好， 这于翻一上场就说了，孔明先生，你们搞到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的人马，像蚂蚁一样 随便谁一捏就死翘翘啦。你诸葛亮表面上是来做客，其实你是来求我们东吴救你一命的，你就不要在那边硬撑，那么眼睛直接跪下来求求我们大家，我们一定会发慈悲心的。 讲话这么恶毒啊。诸葛亮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虽然我们刘备只剩下几千个人，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自暴自弃，我们依然在等待正确的时机要出手来消灭曹操。可是回过头来看看你们东吴， 我们东吴怎么样？ 你们东吴兵多粮足，有这么多厉害的战将，还有一条长江来当你们地理上的屏障，可是呢，你们却口口声声要投降曹操，也不想一想东吴当初打下江山的孙坚将军还有孙策将军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可惜呀、啊、可惜，可惜两位孙家的先烈英年早逝，大好的江山托付在像你于翻这种只会翻嘴皮的货色手里。 哎呦，骂人！这诸葛亮， 我怎么样啊？我诸葛亮火烧夏侯惇，水淹曹仁，我难道会怕你这两片臭嘴皮翻起来的小小的臭风吗？ 啊，什么臭风？你讽刺我嘴巴放屁吗？嗯、我杀了你！ 诸葛亮指着这个于翻说：“讲好了，我们不可以生气，不可以翻脸的。” 哦，怎么样？我就翻脸，我就是翻脸，怎么样？ 翻脸就是小狗， 小狗就气得大叫：“你骂谁小狗？谁哗哗不谁小狗？” 诸葛。看到于翻这个要拼命的模样，兴高采烈说：你翻脸，于翻脸，于小狗，于翻脸，于小狗， 你骂谁？ 于翻已经快要发狗疯了，大家看到这个模样只好拼命的把于翻给拖下去了。 哇，二号便是于翻也被诸葛亮打下来了。紧接着出场的是东吴的第三号便是布置 哦。 三号啊，布置眼看讲道理讲不赢你诸葛亮，那我干脆来人身攻击好了。 啊， 这布置说啊，喂，诸葛亮，你这张嘴巴果然是伶牙俐齿，问题是伶牙俐齿有什么用呢？ 嗯， 难道你是想学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巧言令色的来骗我们东吴跟你合作吗？ 哦，说我是伶牙俐齿巧言令色，诸葛亮就回答了，苏秦他当初可是挂了六国的相印，而张仪呢也是两度担任秦国的宰相，他们都确保了他们祖国的安全，就算人家说他们伶牙俐齿巧言令色，也减损不了他们两位的光芒，不像有一些小人做别人的官领别人的薪水，还急着逼人家去投降出卖自己的老板，就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财产跟性命，这种人呢就根本没有办法伶牙俐齿，因为他心里面想的事情嘴巴上都说不出来。 哇，这下这布置心里想的都被说出来了，马上啊低头羞愧的退下了。哦， 下去吧。 三号便是再度失败，叮咚叮咚。 哦呦， 紧接着是轮到东吴的第四号便是陆机出场。 哦， 这陆机啊以前曾经在袁术的宴会上第一次吃到橘子， 嗯， 发现橘子非常好吃， 嗯， 但是啊陆机想起他妈妈没吃过， 哦， 所以呢就动手啊包了很多的橘子在袖子里面。 哦，陆机很孝顺。 哎呀，虽然是孝顺，可是宴会还没结束你就把东西一直往袖子里面踹，结果啊告辞的时候一站起来，哗啦哗啦哗啦，橘子不小心通通滚出来啊，滚得满地都是，从此啊大家开 party 都不敢请陆机了。 哦，陆机好可怜哦。 这时候啊第四号便是陆机他出场就说了，孔明，你要自比管仲、乐毅、苏秦、张仪，那起码也要看看你那老板是什么东西 啊！ 自己吹牛说他自己是什么汉室的后代，我跟你讲，全东吴的人都知道， 他根本就是卖草鞋，卖草席出身的。哎，我妈以前买过他编的草席，烂死了，一点都不牢靠，用两天就破掉。什么黄叔啊，连补草席的都不够格啦。 诸葛亮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他回答陆机说，的确，我们刘皇叔当初卖草席的时候，编草席的技术是马马虎虎。可是诸葛亮突然从袖子里面掏出一个橘子来， 哎呦， 你看，比起我来，你陆机藏橘子的技术也很不怎么样吧。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呀，藏橘子，哼，想我大汉400多年，有多少的皇孙贵族都不得已流落到了民间，他们靠卖自己的力量来维生，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如果要说出身卑贱的话，我们汉高祖还是流氓出身的呢。 哎呦， 这种出身难道还不够卑贱吗？英雄不怕出身低，低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自立自强。卖草席卖草鞋，就算技术不好，总比你陆机偷橘子偷到没有 party 敢请你厉害吧。 叮咚叮咚，砰！ 什么事啊？ 哎呀，这哪壶不开提哪壶，陆机最气人家说他偷橘子的事情，偏偏孔明就要提这件事。陆机啊，被气得当场昏倒在地上，被人抬了出去。 这一下子主张投降曹操的这些官员啊，个个的脸色真的都跟大便一样的难看，现场气氛越来越僵。总算这时候，在东吴位高权重的老将军黄盖出来打圆场。黄盖说，好了好了，你们脸丢的还不够吗？人家诸葛军师来者是客，大家交换意见就好了，你们一副要把他吃掉的样子，明天报上登出来，以后我们东吴还有观光客敢来吗？大老板孙权等着要见诸葛亮，你们有什么话，等诸葛亮见过我们老板之后，大家再讨论吧。 这诸葛亮啊，舌战群儒哦，表面上呢看起来很像 EQ 很低，只会斗嘴哦。 对呀、 啊，可是实际上呢，他是趁机啊，把投降派的理论基础一一给他破解哦。 嗯， 从这个黄盖老将军的反应啊，就可以知道，诸葛亮的言论啊，事实上已经啊，打动了不少东吴的人物的内心了。鲁肃啊，要带着孔明去见孙权哦。这临行之前呢、啊，鲁肃特别再三吩咐孔明说：“等一下哦，见到我们老板孙权，千万不可以告诉他曹操军队很多，免得你把他给吓到，不敢跟曹操开战，那你就白来了，知道吗？” 知道，这孙权啊，一见到了诸葛亮之后，开门见山的问：“诸葛军师，你最近才在新野这个地方跟曹操交过手，打过仗。这曹操号称有百万雄师，不知道到底虚实如何呢？” 孔明说：“百万啊，哦，不值哦，不值百万吧，孙老板 啊， 我算给你听。”这曹操最早兖州就有20万，那打败袁绍又得到50-60万，在许都又收了30-40万，现在荆州又有20-30万，啊，我看嘛，少说也有150-60万大军。谁呀？ 鲁肃在旁边喝茶呢，才刚喝下去一口茶，听到诸葛亮这样子讲，一口水从鼻孔里面喷出来。不是交代你不要乱说吗？鲁肃在旁边一直跟诸葛亮挤眉毛弄眼睛。 这孔明啊，根本不理会鲁肃，还一直说下去。 不要说。 孔明说，不但如此， 曹操手下能征惯战的大将少说也有一两千个人。 天哪， 我看他们啊马上就要开着战船沿江而下吞掉你们东吴了。 哦，孙权这下急死了，他就问诸葛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回答得非常的明快，他说，你们田里有稻米，树上长西瓜。 不会吧，长西瓜、哦、 树上长冬瓜。东吴大家都想过好日子，我看嘛你们啊干脆嘛投降曹操算了。 投降曹操？这么看不起我孙权啊？孙权非常的不爽，他就问诸葛亮说，如果投降这么好的话，那为什么你老板刘备他不去投降曹操？ 诸葛亮就说了，哎，我老板刘备跟你不一样啊，我们老板是汉室宗亲啊、哦、加上他的英才盖世，万民敬仰啊，这老百姓都愿意追随他、啊、 哦， 这刘备先生为了不辜负百姓的期望，所以呢他哪怕打死了也不肯投降曹操这个汉奸啊。 哦， 但是呢我看你们东吴全国上下大家都蛮贪生怕死上下一心的，我想啊投降对你们可能是比较适合啦。 哦，孙权气得当场都快要昏倒了，立刻站起来拂袖而去，一整杯茶全部都泼在鲁肃的脸上啊！鲁肃很紧张，就在那边骂诸葛亮说，你怎么搞的，千交代万交代，你好好跟我们老板讲，你要鼓励他，你要给他打气嘛，结果你把老板吓得半死，又把他气得半死，现在怎么办？ 这孔明就说了，我哪知道你们老板脾气那么大，我早就替他想好对付曹操的计策了 啊！ 问题是我都还没有讲他就走了。 你已经有对付曹操的计策，你怎么不早讲呢？哦，这鲁肃急急忙忙跑到里面去找孙权去。 这孙权呢、啊，一个人就在里面生闷气哦。 哦， 拿着榔头啊，这敲核桃。 哎呦， 听到这鲁肃说孔明有计策，手才停下来。孙权说：“真的？他真的这么说？ 真的？ 可是他不可以再说我什么贪生怕死、上下一心哦。 不会。” 哦，这个时候啊孙权一张难看的脸才开始慢慢有笑容，他说，哎，我早知道诸葛亮有计策，叫我跟他鞠躬哈腰求他都没有关系嘛。 怪了，这个孙权跟这个孔明两个人怎么那么无聊啊？明明两个人心里面都想的是要对抗曹操，为什么说起话来要这样兜圈子呢？ 这孔明啊其实是要测试孙权的底线啊。 哦， 孙权呢如果想要跟曹操开战啊，他听到孔明叫他投降当然会很生气咯。 嗯， 这表示啊，哎，双方合作大有希望。 哦， 要是这孙权一听啊，很高兴地拍孔明的肩膀说，说得好说得好，我正想投降。哇，那孔明啊可以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不用在东吴啊自讨无趣了。 现在孙权就赶快叫鲁肃把诸葛先生请了进来。孙权对诸葛亮说，我不知道诸葛先生你有破解曹操的对策，我刚刚对你真的太粗鲁太没有礼貌了。 这诸葛亮啊就笑着说，我才真是不好意思呢。他立刻啊对着孙权啊分析说，是首先曹操呢一天要跑300多公里，这一路奔波啊军队都快累死了。 嗯， 现在跑到东吴啊根本是强弩之末，哎呀没什么战力的了。 嗯， 那第二点呢，这次的对决啊主要的战场是在长江，那可是曹操的军队都是北方来的，他们的将领啊连游泳都不会。 嗯， 更不要说打什么水仗了嘛。 有道理。 第三点啊，这曹操在荆州收的那些部队啊本来是要跟着我们老板刘备逃走的。 嗯， 这些人是不得已被抓去当军夫的，哎，他们可一点都不喜欢曹操，怎么可能替他卖命呢？ 对呀， 所以啊只要东吴肯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啊，我们一定可以大破曹操的军队，把他赶回北方去的。 孙权听完之后非常的兴奋，他对诸葛亮说， 文君一席话，茅塞为之顿开。 为了预防万一啊，诸葛亮又再补充了一点 哦， 他对着孙权说，你手下很多官啊只想投降 啊， 因为啊投降他们官照做钱照领，他们可没有替你孙老板着想啊。 哦， 孙老板你想看看，一旦投降你还能继续做老板吗？ 对呀、啊。哇，孙权这下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对诸葛亮大大的鞠了一个躬，谢谢孔明先生，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对曹操战斗战斗战斗到底。 张昭这些投降派的大臣啊，看见孙权送着诸葛亮回旅馆去之后啊，一脸都写着战斗。这孙权啊天生啊是这个绿色的眼睛紫色的胡子，现在啊绿眼睛变得像兔子的红眼睛，紫胡子啊每根通通竖了起来， 吓死 大家，吓了一跳哦。只有这张昭啊仗着他是老臣，他就问孙权说，主公我请教你一件事，你的部队如果和当初袁绍的部队比起来谁比较多？ 我的部队比袁绍的少很多诶。 你看哦，袁绍的部队那么多，跟曹操一打仗都还死那么惨。主公你的部队比袁绍少，你还敢跟曹操打，这样好吗？ 这个嘛，哎呀，孙权一听啊又变得犹豫不决了。他想来想去呢，忽然想到他哥哥孙策在过世之前曾经交代过，在军事外交方面如果有疑难杂症呢就要问周瑜的意见。所以这时候孙权抬起头来说，我知道了。 哦，知道了，怎么办？要战还是要降？ 来啦， 是 到鄱阳湖把周瑜请回来。 周瑜呢是当时啊东吴政治界排名第一的帅哥，他身为大都督啊镇守鄱阳湖，现在呢虽然奉到紧急命令赶了回来啊，可是周瑜依然是不慌不忙好整以暇，金冠玉带风流倜傥，他才下马，这文武百官啊通通跑上去想要把周瑜拉拢过来。这主降派的人就说，大都督大都督，我们一定要投降了、不投降会死得很惨呐、 哦，诸公所言嘛，甚是。 哦，这主战派的人就说，不行了不行了，大都督大都督，我们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啦。 哦，诸公所言嘛，也甚是。 哦，还有那种不知道怎么办的人跑来说，大都督大都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啦。 哦，诸公所言嘛，非常是，是得不得了啊。 哎呦，什么嘛，这周瑜啊早知道诸葛亮已经到东吴来了哦，他心里想， 哎呦，这周都督什么毛病啊， 你的确很有手腕，把我东吴的大臣又打耳光又摸头，想必连我东吴的主公都信了你的说辞，亮啊亮， 哎呦， 要是我周瑜也任你摆布的话，整个东吴岂不被你看扁了？ 是是是， 周瑜啊决定不动声色，他要吊一吊诸葛亮的胃口。 哎呦，周瑜大都督的态度如此的暧昧，搞得鲁肃啊紧张死了。鲁肃赶紧就拉着诸葛亮跑去找周瑜，他一见到周瑜就问了，现在我们主公最需要听的就是周大都督你的意见，大都督督督督，你到底是主张要打仗还是要投降呢？ 周瑜就说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人民希望过好日子， 没错， 然后过好日子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啊，当然是投降啊。 投降，哎呀，鲁肃眼睛真好大，他说他怎么这样讲呢，大都督连你都要投降吗？ 这鲁肃啊急得满脸都是汗哦，可是呢旁边的诸葛亮却在笑啊 哎呦 啊，这鲁肃啊简直是快发疯了。他问诸葛亮说，我都已经快急死了，你还在那边嘻要笑啊 啊，诸葛亮拍一拍鲁肃的肩膀说，哎，我诸葛亮是笑你鲁肃先生不识时务啊，人家周大都督家里面有钱，老婆那么漂亮，投降曹操之后他一样是高官厚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何必要死要活的去跟曹操打什么仗呢？ 这鲁肃啊就激动地说，这样子叫我们孙老老板怎么办呢？难道你要他屈辱的去跪在曹操面前投降吗？ 也不需要屈辱，诸葛亮说，其实只要东吴派了一艘船，船上再放两个人送过去给曹操，曹操马上百万大军通通都会退去。 哟，这总是有，到底要装哪两个人呢？ 嗯， 是装我鲁肃和你诸葛亮去吗？ 不是要装你鲁肃啦。诸葛亮啊讲出这两个人来啊，周瑜跟鲁肃大吃一惊，原来诸葛亮说要送去给曹操的两个人，竟然就是江南的两位头号美女大乔还有小乔。 鲁肃啊悄悄地凑到诸葛亮的耳边说，你不要乱讲，大乔是东吴死去的主公孙策的老婆。哎呀，更糟糕的是 什么？ 是小乔 怎么样？是小乔怎么样？ 嘟的老婆啊！ 诸葛亮回答鲁肃说：“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汉朝为了要和藩，也常常把国王生下来的公主送去给匈奴啊。” 哦，周瑜转过身来。他挺俊的鼻梁上竟然已经布满了一颗一颗的汗珠。 哎呦， 周瑜咬牙切齿地说，没有证据，不要乱说，你再乱说休怪我不留情面。 哦，周大都督你要听证据是不是？好，诸葛亮不慌不忙开始背书。 哦，背哪一个？与妻诀别书吗？ 他背的是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写的一篇《铜雀台赋》。 哎呀，你别扯了啦，这篇文章跟大乔小乔又有什么关系呢？ 《铜雀台赋》讲的就是曹操在邺城盖了一座铜雀台，可是这个铜雀台只有硬体设施，空空的不好玩，一定要有一些软体的娱乐设备。 嗯， 那一讲到软体的部分啊，这一篇《铜雀台赋》里面就说了， 嗯， 曹操希望能够揽二乔于东南西，乐朝夕与共。 哎呦， 诸葛亮在背书的时候整篇都背得非常的流畅 哦， 可是背到这个揽二乔的时候呢，就背得很放荡哦。 哎呦， 揽二乔于东南西，乐朝夕与共。 哦，揽二乔于东南西。哎呦，这曹植公然替他爹拉皮条啊， 不行吗？曹操他就是要一边搂着大乔，另一边搂着小乔，白天也要跟两个乔在一起，晚上也要跟两个乔在一起。 哎，曹操真的是要把大乔二乔给揽过来的意思吗？ 诸葛亮根本是在抹黑曹操啊，这一篇《铜雀台赋》里面啊并没有说要揽二乔，而是要连二乔于东南西。这二乔指的是两座桥，是说铜雀台有两个宫殿，要用两座桥在东南方啊连接起来。 哎呦，这诸葛亮根本就是伪造文书嘛。 哎呀，这是连二乔不是揽二乔。 嗯， 问题是周瑜他是这么自负的一个人，听说曹操竟然动他老婆的脑筋，早已经气得晕头转向，再也没有力气去分辨诸葛亮背的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周瑜把袖子一甩，指着天空就大骂，曹贼啊曹贼， 将 锵锵， 还有配音。曹操，你要抢我的国家没有关系，抢我的老婆，难道要我周瑜当活乌龟吗？周瑜啊，把茶杯一摔，这个整杯热茶又通通都泼在鲁肃的脸上。 哎呦， 周瑜就说了：“曹操，你欺人太甚！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就要跟曹操战斗到底。” 哎呦，为了国家民族， 嗯， 我看是为了大乔小乔才要战斗到底吧？ 都可以啦。 哎，果然到了隔天早上啊，在周瑜强烈的主战以及鲁肃的推波助澜之下， 嗯， 孙权决心跟曹操对决。 哦， 这时候啊，整个东吴的气氛呢、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孙权呢、啊，当众撕掉曹操写来的信。封派周瑜为对曹作战三军大都督， 嗯， 程普为副都督， 哦， 鲁肃为总督军 啊， 对曹操正式宣战。 嗯，这个东吴怎么搞的？大家都督来督去的，整个场面呐、啊、如痴如狂的时候呢，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保持冷静，他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知道自己暂时完成了任务。成功的拉拢了孙权跟刘备来对抗曹操，可是恐怕接下来的会是更大的困难跟挑战。刘备这么弱小，跟孙权联合起来能够占到便宜吗？就算是孙刘两家真的携手合作，就能够挡得住曹操空前的大军吗？赤壁赤壁，这大战的脚步声慢慢的逼近。 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九集下。周瑜胸口永远的痛。 虽然呢、啊，这东吴已经决定要跟刘备啊策略联盟哦，宣誓一起对抗曹操，可是啊，周瑜对这孔明啊实在是非常不服气。 嗯，这个诸葛亮首先就打败了全东吴文武百官所组成的奥瑞刚制的辩论队， 嗯， 接下来又猜透了东吴作战的计划，好像整个东吴从老板到小兵全部都被诸葛亮在摆布一样。 对呀、特别啊是这诸葛亮羽扇纶巾，一副悠游自在、目中无人的样子。 嗯， 哦，这周瑜看了啊，简直就想吐血。 不要急，他等一下一定会吐的。 他对鲁肃说：“鲁肃，你有没有觉得，不管我们东吴做什么决定，都好像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 对。 啊，我做都督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哦、 这人太可怕了，我会杀他不可 啊！都还没有杀一个敌人，你就要杀自己人啊？这样不太好吧？鲁肃想了一想，就对周瑜说：诸葛亮的哥哥 诸葛瑾他在我们东吴做官、要不要叫这个诸葛瑾去劝一下他弟弟叫诸葛亮来 投降我们东吴好了？ 怎么搞的啊？诸葛亮他们兄弟两个人分成两边，各是其主啊！ 哎，这个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哦。 诸葛瑾跟诸葛亮两个兄弟小时候在琅琊郡啊遇上了黄巾贼作乱，日子过得很艰苦，要逃难。结果两个小兄弟从此就分开了，后来才会造成各自发展，各是其主。 哦，这周瑜啊心里想，如果是他们两个兄弟同心协力来为我们东吴努力，那当然是最好了。 对呀、 既然如此，好吧，那就请诸葛瑾跑一趟吧。 诸葛瑾领了周瑜的命令，亲自来找诸葛亮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诸葛瑾就开始 干嘛？ 哭。 哎呦，用哭的、 两个兄弟很久没有碰面了，心情非常的激动，所以诸葛瑾呢就哭了。诸葛瑾一边哭一边讲：你有没有听过伯夷跟叔齐这两个人？ 哎，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小弟我不才了，这个故事少说听过一两百遍，怎么啦哥？ 你难道不知道伯夷跟叔齐他们也是一对很有名的好兄弟？人家呢不给他们两个饭吃，还放火要把他们从山里面给逼出来。他们两个抱在一起死也不肯出来，被烧成了一副骨头的时候还紧紧的抱在一起呢。 哦，诸葛亮扇子扇了两下，哥，那是他们两个不肯当官啊，没办法啊。 不是跟你讲这个 哦， 诸葛亮弟弟他们两兄弟死都要死在一起，你看我们两个人虽然活着却分在两个国家，服侍不同的老板。 哎呦，诸葛亮很想说哥感冒要看医生，咳嗽才会早一点好， 这是在哭啦。 不过这时候啊，诸葛亮一听他立刻就懂了哦，原来是哥哥啊要叫我投降。 对呀、 这样子呢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诸葛亮啊想了想，他说：哥，我知道你的意思， 太好了， 但是呢我们兄弟之间是情， 是情啊， 但是呢我跟我的老板刘备之间是义 哦， 而且呢我们这个义是正义。 为什么你们那个义就是正义？ 哎，当今汉天子姓刘，我的老板也姓刘， 是 我们老板维护的正是汉朝的正统跟正义。 你老是拿这一套来对付大家呀。 你看你们老板姓孙， 嗯， 这就不是正统的。 孙中山也姓孙 的。那很久以后的事啦。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要效法伯夷跟叔齐兄弟，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你跟随我，我们一起来投效正义，投效我的老板刘备，哥你看如何？ 哎呦，诸葛瑾听了以后哭得更厉害了。我来说服你要投降我们这边，现在变成你在说服我去投降你那边。 哎呦，这简直是推销员来推销东西，东西没有卖成还买了我们家的电锅回去一样。 这个诸葛瑾啊一边哭一边就回去呢跟周瑜报告了。周大都督，弟弟不但不投降我，反而叫我去投降刘备。啊，周都督一听啊更坚决的 要把这个孔明非得弄死不可。 哎呦，双方才联盟，你周瑜就要弄死人啊。 我周大都督怎么会光明正大去杀孔明呢？ 哦，那是暗杀喽。 你搞清楚，我周瑜只是气度狭小，我不是下流哦。那种暗杀的动作我绝对不会做的。 哎，你不光明正大的杀，你又不暗杀，难道是孔明会自己死吗？ 没有错，我周大都督要弄得让大家都觉得是孔明自己把自己搞死的。 什么嘛，让孔明自己把自己搞死？哇，周都督你这么厉害啊。 等着看 哦。 周大都督派人把孔明请到了中军帐来开会。 哦，开会。 孔明一来，周都督就装出一个很诚恳的样子，问诸葛亮说：哦，诸葛大军师。 是，周大都督。 怎么两个人都变这样？当初曹操跟袁绍在官渡大战的时候，你觉得两边成败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 哎，关键当然是粮食。 哦呦， 这孔明啊，不慌不忙地说，当初曹操就是用了许攸的计策，派人去乌巢放火劫粮，截断了袁绍的粮食补给，才能够以少克多打败袁绍，这大家都知道。 先生果然是高明啊，高明啊。 小鸡 周瑜呢就笑着问诸葛亮说：我对你诸葛先生非常的崇拜，现在呢有3000兵马，要请诸葛亮先生你统领着到曹操的粮仓，也就是巨铁山这个地方啊，放一把火，把曹操的粮食全部都烧掉好吗？ 哎，这曹操专门在劫别人的粮食， 嗯， 他自己的粮食呢那么容易就被人家抢劫啊，这曹操啊起码派了10万大军在看守他的粮仓。哎，孔明3000兵马，哎，怎么够用啊？ 哎呀，你在这边斤斤计较，人家孔明是何等样人啊。 嗯， 他怎么能够这样斤斤计较呢？ 哦， 孔明他知道这个是周瑜啊要设下一个陷阱逼自己去送死，可是他心里面想，我代表着刘备整个团队到这边来跟东吴合作， 嗯， 如果对方派过来第一个任务我就不敢接的话， 嗯， 那我方从此啊就被看扁了。 嗯， 诸葛亮就笑一笑说：领命。很优雅的领了这个令牌去了。 嗯，这诸葛亮啊，这踩出周瑜的这个军帐啊，他立刻把周瑜的这3000小兵通通都召集起来，开始精神讲话 啊。 诸葛亮说：各位英勇的东吴战士，恭喜你们，你们很荣幸通通被周瑜大都督给选中了，要担任对曹大作战的第一批敢死队，各位将以3000的力量打败曹操的10万大军。 老大，你在讲什么呀？底下这些小兵都开始大喊大叫，哎，这太离谱了吧，太离谱了。 诸葛亮叫大家稍安勿躁，他继续说：各位也许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 可是众志成城。 哎呦， 周大都督相信，以东吴士兵的英雄 ，This is no problem， 不成问题的啦。 啊，有一个小兵实在是憋不住，举手就发问了：请问诸葛亮先生，为什么是你在这边跟我们讲解这个任务呢？以前都是周大都督他来给我们讲解任务啊。 哦，这个嘛， 嘿， 这个是因为这个任务啊实在是太重要了。 嗯， 这周都督。 对啊，周都督啊，哎， 周都督说他不去。 他不去？哦，这3000个小兵在底下议论纷纷。哎，周都督不去，周都督不去。哎，那不知道是东吴哪一个将军要带我们去打仗呢？是太史慈将军吗？ 太史慈将军吗？不是。 那是黄盖老将军吗？ 也不是。 陈普将军？ 不是。 鲁肃？ 不是。 孙权老板？ 更不是。 孙老板的妈妈吴国太？ 哎，怎么可能啊， 都不是。那到底是哪一个人要带我们去打仗呢？ 不好意思，就是只有区区在下孔明。我 你哇，这3000个小兵的下巴通通都掉下来。 孔明先生，你要带我们去打仗。 没错，只有我跟你们3000位英勇的战士代表。哎，周大都督说，你们东吴的将军只会打水仗，像这种陆地作战的任务，有我孔明比较合适。 不是只有孔明想哭，底下有些小兵也在那边妈妈呀阿妈呀统统都哭出来了。还有的呢就一直骂脏话，把周瑜的妈妈都问候的好几遍。 各位战士大家振作一点，请回去收拾。有要写遗书的人，连同我的，我们一并，我帮你们寄。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大家看镜头嘞，来，我们原地拍手解散。我数到3哦，1、2。咦，这诸葛亮还没有喊到3。哇，这3000个小兵已经喊爹叫娘的各自跑回去找自己的小队长哭诉去了。 这一下可热闹了，东吴的这些小队长啊都替手下的这些小兵打抱不平，觉得周瑜大都督根本是在胡闹。有一些大将军啊更是火大，是谁说我们东吴的将军只会打水战不会打陆战？ 对呀、啊，周瑜他不会打陆战，应当会待机。我们这些人是海军陆战队的荣誉英雄，开玩笑。 对呀、啊，怎么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孔明带兵去打这个第一仗呢？这个孔明恐怕连刀都没有拿过吧。整个东吴军营议论纷纷，一大堆政治版的记者东跑西跑，眼看着就要上明天各报的头条了。 周瑜啊逼不得已啊，只好立刻召开紧急说明会哦，向所有的将军说明这是一场误会，他绝对没有叫诸葛亮只带着3000人去打10万曹军的道理，他是请诸葛亮把这3000个小兵好好的训练，帮他们培养一些一夫当关10万兵莫敌的精神呐、 不要再凹了啦，再凹也凹不过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周瑜哦莫名其妙，可是碍着呢，他是大都督大元帅，大家耸耸肩膀，各自散去。 周瑜啊本来以为自己啊稍微随便2-3下就能够让孔明自己把自己搞死了，实在没有想到孔明啊这么懂得运用群众心理学，还会用舆论的力量哦，哎呀，让自己丢了这么大的一个脸哦。等着众位将军啊通通散去之后啊，这周瑜一个人啊气得这样子砰砰 砰，发生什么事啦？ 哎，这周瑜啊一边用头撞墙一边喃喃的骂着孔明砰砰砰，我发誓我弄不死你，砰，以后我就穿比基尼。 周瑜这个人虽然气量狭小，可是在水上打仗的能力的确不是盖的。他整顿好了东吴的水军，从柴乡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了三江口的附近，周瑜把大船小船井然有序地在南岸次第排开，然后把水军的大本营设在长江南边的岸上，靠着西山扎营。至于曹操这一边，则派了荆州新进投降的蔡瑁和张允来担任水军的都督和副都督，他们也是浩浩荡荡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三江口的附近，在长江的北岸扎营，隔着长江跟东吴的军队遥遥相望。 这曹操啊看了周瑜的水军布置啊丝毫不比自己这边逊色啊，他不禁有一点烦恼。这曹操想到啊上一次跟袁绍在官渡决战啊，这还好有袁绍的副参谋总长许攸阵前倒戈，才会赢得那么容易哦，所以他心里想，这一次啊如果也能来这么一下那就太过瘾了哦。只是啊不晓得东吴这个周瑜啊这容不容易买通，他罩门到底在哪里哦。这曹操啊抬头看着身边的众位谋士，他问说， 不晓得哪位。 这里，这里，丞相看这里，在这里，这里，这里。 哎呦，哎呦，这曹操话都还没说完，就有人举手了。 这个三八是谁啦？ 报告丞相，我叫蒋干。 哎呦，骂脏话呀！怎么有人叫这种名字呢？ 哎呀，丞相，我叫蒋干，不是脏话，是能干的干。 好了好了，能干能干。 我跟周瑜啊是高中同学，我们两个人啊交情啊是最好了。 哦， 我可以用私人的身份到长江去说服我的老同学周瑜来投降。 哦， 曹操啊一听说这个蒋干有把握去东吴把周瑜劝降啊，高兴的笑了起来。哇哈哈哈哈，这简直是老天三番两次要成全我曹操，看来我曹操不成功也不行啦。蒋干先生，那就有劳您走一趟咯。 曹操这边派出了说客，周瑜这边呢在搞秘密情报战。周瑜啊本来是没有把曹操的水军作战能力当一回事的，可是这时周瑜看到了对方的阵势之后呢，就亲自驾驶着他的蝙蝠船到对岸去打探曹操的这个军情。 嗯， 他一观察完毕以后啊，整个想法完全改观了。 哦，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亲眼看到曹操的水军竟然在长江北岸摆开了24座水门， 嗯， 大船就绕在外面当城墙，小船呢就躲在里面，这大船小船可以很顺利的互相往来。 哦， 到了晚上的时候，光是点起来的灯火就照着天上地下，再连上长江的水面是一片通红。陆地之上呢，曹军的营寨连绵300多里。 哇， 整个晚上就看到烟火不绝，真是壮观 啊。是啊，可怕。 而且周瑜还发现曹操真的能够重用荆州的降将蔡瑁和张允。 嗯， 这蔡瑁和张允对长江，哎呀，是很熟啊。 怎么办呢？ 麻烦麻烦。周都督当下就决定，这蔡瑁跟张允这两个人这么厉害，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这两个人先除掉再说。 哎呦，周瑜这个人就是小心眼，只要看到别人啊，不管是谁比他厉害，都要设计陷害别人，把别人干掉。 周瑜啊，他在长江南边在伤脑筋，要用什么计谋来把曹操阵营这两个蔡瑁和张允给干掉的时候，忽然就有人来报告了。报告大都督， 是 有一个人叫做蒋干， 嗯， 自称是周都督你的高中同学来拜访你了。 蒋干，这周瑜啊想了一会儿，他拍着手说，哇哈，说客来了。说着啊，他就把左右的人叫来耳语，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等他交代完毕之后啊，他就对着传令兵说，好，既然是高中同学来了，来赶快给我欢迎。 蒋干啊一见到了周瑜，堆起了满脸的笑容，啊哈哈哈哈哈哈，周同学好久不见了，你最近混得还好吗？ 周瑜也拱起手，满脸笑容地说，蒋同学，你这么长途跋涉越江过海来找我，是不是替曹操来当说客 啊？ 如果是来当说客，我一脚把你踢出去。 哎呦，蒋干如果承认是来当说客，就会被一脚踢出去 啊。嗯， 哦，这个下马威很厉害，当场呢就把蒋干后面想要说的话全部都堵住了。 嗯， 蒋干没有办法，只好说，啊哈哈哈哈，不不不不不不不，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们老同学多年不见，很想念你，特别来找你叙旧啊。 啊，是同学、啊、 他们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周瑜心里想，同学可是你自己说的哦。 是啊是啊，是老同学啊。 好，那是同学，那很好，我周瑜最爱同学啦。来，今天我请你喝酒。 哦， 今天周瑜我和我的同学蒋干喜相逢、嗯、我们两个人要办同学会，咱们两个人今天晚上一定要喝醉。 喝醉喝醉，好极了。来，周同学，我们到你的房间里面去喝，我有些提及的悄悄话要跟你说。 Oh no! No, 他们这是什么同学？哪里毕业的呀？ 周瑜说，今天好不容易请你喝酒，我请所有东吴的将军通通当陪客。 哎呦，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周瑜的兄弟，也就是你蒋干的兄弟，有什么话大家大声说没关系。 哎呀，这蒋干都快急死了，我辛苦过了长江来，要偷偷的说服你周瑜去投降我们曹操，这怎么能够当着东吴全体将军的面来说呢？ 这周瑜又说了，整天开什么军事会议我都烦死了，好不容易老同学来了，来，今天大家喝酒，不谈军事，不谈战争，我们只谈老师，谈大学联考，还有追女生作弊的往事。来人呐、啊，再把我的剑给拿走。 干什么？ 周瑜啊，把拿下来的剑啊交给太史慈。他说：“太史慈，今天我和老同学要尽兴喝酒，叙叙旧事。”这把剑交给你，你负责监视。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提到曹操，提到水军，提到打仗，摆了我们同学的兴致，你就直接拿这把剑砍那个人的头。 遵命。 太史慈领到这个命令之后，拿了这把剑就站到蒋干的背后去。 哎呦， 蒋干心里想说，咦，本来是想跟周瑜喝喝酒，套套老交情，顺便呢就游说他来投效我们曹操，这才是明智之举啊，结果周瑜给我搞这一套，完蛋了。这太史慈就拿着宝剑凉飕飕的站在背后啊，开不了口了，只好猛灌闷酒。东吴的一群英雄战将就这样子陪着周瑜和蒋干喝酒，他们两个人喝来喝去，周瑜就假装喝醉了。一个人喝醉了就最喜欢吹牛，吹什么事业做多大，老婆多漂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啊，周瑜就猛地抓住蒋干的手。 哎呦，干嘛？ 来，我带你去看哥哥今天混得有多好。 哎呦，参观 呢、啊、对对对，周瑜呢就拉着蒋干，这两个人呢各拎着一瓶酒，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军帐的外面去参观去了。 周瑜啊，虽然是摇摇晃晃哦，可是他的部下却都军纪严肃地排好队，等待周瑜的教阅哦。一路上呢，只听见阿兵哥见到周瑜啊，大声地喊着：“长官老，长官老，长官老！” 哎呦， 我这敬礼骄傲的声音啊，绵延不绝。 蒋干看到了这个威风啊，心里面非常的震折，没有想到东吴战斗意志这么高昂。 周瑜啊，又拉着蒋干的手，参观完军队之后呢，接下来是粮仓。 哎呦，其实东吴的粮仓是没有什么好参观的了。可是周瑜事先就交代手底下的人要把粮食啊尽量的塞到几个小的仓库里面去，结果参观的时候呢，这个仓库的门一打开啊，米全部都能喷出来，喷的这个蒋干满脸都是米啊。 哇，这么夸张啊。这周瑜啊故意的搭着蒋干的肩膀说，我们家粮食多到吃不完，还长米虫，哎，真是烦死了，我现在没有地方放粮食，还要再盖粮仓。 哎呀，这个蒋干一边抹着脸上的米呢，一边忍不住就喃喃称赞着，呜呼呼呼啊，哈哈哈哈，周同学你在东吴真是混得太好了。 周瑜啊趁这个机会啊又再强调了一遍，我今天混得这么好，真是爽呆爽透了。 是是是， 今天是不管谁叫我投降曹操，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哎呦呦， 我在东吴多过瘾啊， 过瘾过瘾。 哇哈哈， 这怎么了，这么过瘾啊？ 周瑜吐了。 哎呀，这周瑜吐的蒋干满身都是，蒋干气死了，想说啊，眼看周瑜醉成这个烂样子，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看我还是回去算了。 可是啊，这周瑜抓着蒋干的手不让他走。周瑜说：“老同学，相聚如此欢乐， 保重保重， 怎么就可以这样子走了呢？ 你要怎么样嘞，同学？ 啊哈，我们两个人高中同学，是同寝室啊。好久没有睡在一起啦。 哈哈，我来劝你周瑜投降都没机会讲，这已经很倒霉了。接下来要陪你喝酒，现在还要陪睡觉。 哎呀，大家好朋友，你不要想歪了嘛。 是是是， 我们是同寝室的嘛。你还记不记得和那时我们把闹钟放在地上，早上6点钟一直响，响到9点都没有人爬起来。 聋子啊，这俩 啊！后来是隔壁的同学受不了，来帮我们按掉的，你记得吗，蒋干？ 记得，记得。哎呀，蒋干快累死了。既然周瑜邀请我到他的寝室去睡觉，眼看着周瑜啊一定是喝醉，等一下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省人事。我呢就可以趁机会在他的寝室里面东翻翻啊西看看，搞不好可以翻出什么兵力部署图这一类的军事机密文件，这样我回去跟曹丞相交差也算是功劳一件啊。 哎，这简直是白乌鸦对黑乌鸦哦，尔虞我诈。事实上啊，这周瑜根本没有醉哦，他在那边那也是装的 哦。哟， 周瑜啊，事先就交代人哦，写了一封信哦，假装是蔡瑁写给周瑜的信。信里面呢说蔡瑁跟张允两个人呐、一定会尽快找机会对曹操下手。 哦哟。 这周瑜啊还叫人依照曹操水军的阵势啊画了一张差不多假的兵力部署图，也附在这一封信里面，这假装是蔡瑁画给周瑜，这样子啊这一封投降的信就更逼真了。 哇，周瑜真够毒的，这样子陷害蔡瑁跟张允啊。问题是蒋干要怎么样能够看到这封信才会相信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这周瑜的床头啊有本书叫做如何偷袭成功。 周瑜也看这本书啊，这真的是国际畅销书。 周瑜啊叫人把这封信啊就夹在这本书里面了。他还叫人伪造了东吴的邮戳盖在信封上。 真是够细心。 对呀、反正啊你这蒋干来东吴也没安好心，你爱看，那我就故意弄一些假情报让你看个够。周瑜啊还在上面滴两滴汉堡的油。 哎呦， 好像是周瑜一边吃汉堡一边看过的戏。 当周瑜啊摇摇晃晃的把蒋干拉到寝室里面来的时候，这一切的细节早就暗中已经布置好了。周瑜跟蒋干两个人上床睡觉，睡到了3更半夜的时候，果然蒋干就偷偷地爬起床来，他为了确定周瑜还在沉睡中，故意叫了周瑜的名字，叫了几声，周瑜都不回应。 哎，这周瑜根本就是在装睡嘛。 可是蒋干以为他是喝醉了，睡得死死的，这蒋干就很大胆地到了周瑜的床头的桌子上面乱翻，翻来翻去呢，翻到那本畅销书，再一打开啊，就翻到那一封所伪造出来的蔡瑁张允的投降的信。蒋干简直是乐坏了。哇，这么天大的军事机密竟然落到了我蒋干的手里，这一下我回去可以被曹操记一个大大的功劳啊。 蒋干啊拿了这封信啊，他很怕被周瑜发现，赶快跑到床上又假装睡着了。到了4更天天快亮的时候，蒋干闭着眼睛啊就听见门外有人敲门的声音，叩叩叩。 周瑜呢醒过来了，他很小声地问门外的人说什么事。 周瑜啊的手下就说了，蔡瑁跟张允将军派人来讲，说最近情势比较紧迫，短期内下不了手杀曹操，请将军再忍耐一下下。 周瑜听得连连点头，一转身，诶，我旁边怎么会是一个人？这是谁？ 报告都督，那是你同学蒋干啊，你自己说要跟他睡的啊。 还好不是女生，不然还要负责任呢。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糊涂，让蒋干睡在我旁边呢？周瑜很怕蒋干偷听到他跟手底下人的对话，就故意推一下蒋干，问这个蒋干说：“蒋干，蒋干。” 蒋干啊，虽然很清醒，可是啊，仍然装作熟睡的样子。他还故意发出鼾声。 哦，还好还好。周瑜呢，就故意装作很庆幸的样子说：“还好这个天大的机密没有被蒋干偷听到。”周瑜叫手下的人赶快回去，自己呢又重新倒在床上继续装睡。 周瑜装睡，这蒋干也装睡哦。不过蒋干实在是太兴奋了，根本哦翻来覆去的。到了五更天啊，这蒋干再也睡不着了，他爬起来故意去摇周瑜。周瑜，周瑜。 周瑜也打呼，蒋干是呼，周瑜是呼狗，这个鼾声是不同的。 这蒋干心里想啊，夜长梦多，不能再继续这样子口逼下去了。他趁着周瑜还没睡醒，不如啊，我赶快拿着这封投降信溜回家去。 蒋干他很兴奋的一路溜出了周瑜的帐篷，更庆幸的是沿路之上啊都没有人拦阻他，他很顺利的就逃回了曹操的阵营去。 哎呦，那根本不叫顺利，那个是周瑜啊故意放水啦。 蒋干不知道啊，蒋干把这封伪造的信呢就交给了曹操。曹操一看之下果然是勃然大怒，立刻叫人把蔡瑁、张允叫进来。曹操问蔡瑁跟张允说：“你们两个最近为什么还不出兵去攻打周瑜啊？” 蔡瑁跟张允两个人就说：“报告大丞相，我们还在等待时机。” 等时机？我曹操说：“等你们等到了时机，我曹操的人头恐怕就掉在地上了。来人啊， 在 把这蔡瑁跟张允给我拖出去砍头！” 啊，冤枉啊，这丞相冤枉啊！ 砍头！ 这可怜的蔡瑁跟张允啊，哎，连自己为什么死的都还不知道，哎呀，人头就已经落地了。 这一下好了，曹操的水军领袖呢，被砍头了。曹操这个时候啊，才开始仔细的研究那一张伪造的兵力部署图，发现这张图呢似是而非，他顿时醒悟，发现中计，大叫一声：“哎呀！” 蒋干马上问：“报告丞相，什么事啊？” 曹操狠狠地瞪着蒋干，眼睛里面都快要喷出火来，终于就忍不住骂了那个脏字。 那个脏字，蒋干听了以为丞相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赶快回答：“小的在，请问丞相找我什么事？” 曹操实在很想要发作，干脆把这个蒋干的头也砍掉算了。可是他又怕自己一认错之后，他这个中计的事情啊会被全部的部署所嘲笑，他只好忍住气，看着蒋干说：“看你做的这件好事， 好事，好事！”哇，这无知的蒋干一直高兴的说：“谢丞相夸奖，谢丞相！” 哎呦。 周瑜啊，听见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换上这没有水战经验的于禁跟毛玠带领水军啊，高兴的一个人在东吴手舞足蹈。他才转了一圈呢、啊，哎，周瑜立刻又想到了诸葛亮。 哦呦，这周瑜真喜欢想诸葛亮啊！ 周瑜心里想啊，我用了那么多的计策，通通被诸葛亮给料中。这次啊，哼，我反间计成功，一定要跟诸葛亮给炫一下。 这么爱炫， 周瑜啊就把鲁肃给找来哦，故意叫鲁肃去问诸葛亮，看看诸葛先生最近心情怎么样啊，看他觉得我们东吴的表现如何啊。 这鲁肃根本就搞不清楚周瑜在想什么，傻傻的就跑去见诸葛亮。还没有走进诸葛亮的房门口， 诸葛亮马上冲出来就道喜说，恭喜恭喜恭喜你们大都督啊。 哎呦，喜从何来啊， 你们周大都督好厉害哦，搞得那个蒋干团团转，还让曹操把蔡瑁跟张允都杀掉了，真是恭喜都督，贺喜你们大都督啊。 哇、哦、这鲁肃一听啊都傻眼了，为什么这件事他都不知道诸葛亮就知道了呢？他赶快啊回去跟周瑜传话。这周瑜啊本来还手舞足蹈在那边绕圈圈，一听到鲁肃的报告啊，哇，整张脸都垮下来了、嗯、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被诸葛亮给料到，被他给识破呢？ 嗯， 哎呀，我下定决心了。 什么决心呢？ 我这辈子如果不干掉诸葛亮，我誓不为人。 哦，那你周瑜要活久一点才行。 这周瑜啊一下定决心，又请诸葛亮来召开军事任务的会议。 哎呀，找诸葛亮开会恐怕没好事啊。 这杰良啊叫你诸葛亮去你不去没关系，我这边事情还很多。周瑜啊就请教诸葛亮说，请教诸葛孔明先生。 大都督请说。 在大江之上两军交遇，船跟船打仗，你想用什么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射箭。 很好，周瑜说，射箭呢是你说的， 我说的， 但是呢你看曹操的部队那么多，就算一个人射他一箭也要射100万箭， 是 我们东吴平时根本不会准备这么多，是不是可以麻烦你监工督促工人去造箭呢？ 叫我造箭啊？ 对呀、啊、这周瑜想，叫你去监工，你总不能又给我开记者会说我东吴欺负你吧。我的要求也不多啦，平均10个曹军就射他一箭好了。 10个射1箭，这是串烧啊。 什么串烧？ 一箭要串10个曹兵。 100万个曹军除以10，我请你就造10万支箭如何？ 10万支啊，没问题。请问周大都督，你要给我多少时间来造10万支箭呢？ 战况一触即发，这周瑜说，就这样子吧，多给你几天，你看10天够不够啊？ 哦，这周瑜够狠，10天要造10万支箭呢、啊。你叫他10天去做10万根牙签试试看。可是没有想到，诸葛亮气定神闲地说，哎呀，两军交战是非常的紧急啊，10天我看太多了。 啊，这周瑜以为诸葛亮要他宽限几天，没有想到竟然这么臭屁。 嗯， 好，那你说要几天呢？ 这鲁肃在旁边已经急得满头都大汗，10天做10万支箭，你发疯了。可是诸葛亮竟然说，不用10天，3天就够了。 啊，3天？是你自己说要3天的。周瑜就说，军中无戏言，我们来签下军令状，我告诉你，万一没有做到是要军法审判的。 嗯，要是做不到的话，我诸葛亮就穿着比基尼跳到长江里面去游10圈。 哎呀，怎么连比基尼的事都被诸葛亮猜中？这周瑜心里想，这次不任凭你诸葛亮天大的本事，我绝对叫东吴的木工通通不跟你配合。 嗯， 这一次啊可是你自己吹牛自找死路，别怪我周瑜要害你。 诸葛亮前脚踏出了营帐，这鲁肃后脚就跟出来。鲁肃气急败坏，抓住孔明说，你答应周都督3天要造10万支箭，你发疯了？就算你把全东吴的木匠通通都叫来，赶工30天都未必赶得出来啊。 这个时候啊，孔明很幽怨地看着鲁肃说，鲁兄， 嗯， 是你拉我到东吴来的，现在我因你而死，也算尽了朋友的本分。鲁兄，我死了以后， 等一下，哎，你怎么赖到我头上来？是你自己说3天的。 哦，不是你要害我？ 我当然没有要害你啊。 那我问你哦， 嗯， 孙权老板他封你做什么呢？ 他封我做总督军。 那请问总督军可以调得动几艘船？ 20艘。 总督军调得动多少兵？ 2000个兵。 那总督军现在口袋有几块钱？ 200块。 啊，只有200啊。好了，够了，够了。 什么是够了？ 够我们两个人喝酒了。 你要拿钱去喝酒？诸葛先生，你不赶快去召见，你还在想喝酒的事。 哎呀，反正你说我们没希望了嘛。人道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酒去吧。 哎呦，那个是唐朝的诗，为什么你现在在三国就会背呢？ 哎，死都死，管不了那么多了。走走，去喝酒。 我不要去。 哎，你不去？好，那你说的，我自己走了。 等一下。鲁肃就抓住诸葛亮说，你要走去哪里啊？ 我啊，我一边喝酒一边要去田里看稻草人。 看稻草人？哦，鲁肃这下很沮丧，把脸都埋在他的手掌里面啊。我们东吴把孔明先生弄疯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孔明跟周瑜立下了军令状，约好3天要交出10万支箭来。第一天过去了，周瑜派的眼线回报周瑜说，孔明先生在田里面看稻草人。啊，这周瑜很困惑，不知道诸葛亮在搞什么鬼。第二天又过去了，周瑜的眼线又回报来说，孔明先生在另外一个田里面看另外一个稻草人。哎呀，这个周瑜可起疑了。咦？难道孔明要用稻草人做法来弄死我周瑜吗？ 哎，孔明真的那么厉害啊？他用稻草人诅咒周瑜吗？ 孔明又不是道士，怎么会搞这种花样？ 哎，那他在干嘛？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孔明就叫鲁肃运用他总督军的权力，调动了20艘船，每一艘船上面放50个小兵，每一个小兵要负责到田里面去，把他过去这几天找到的稻草人啊，全部都搬到船上来。 嗯， 一切都调度安排好之后，孔明就抱住了鲁肃说，鲁兄，你我相识一场，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夜了。鲁兄，你是我在东吴认识唯一的知心好友。就在今夜，让我把深藏不露的水上作战诸葛39式传授给你吧。 孔明先生，你自己把自己搞成这样，今天才露出这种伟大的情操。鲁肃我心领了。鲁肃说，今夜长江之上大雾密布，我看你还是趁周大都督还没有派人来查问之前，自己驾着一条小船逃回去刘皇叔那边去吧。 孔明就说了，我就是要趁这一场大雾，让鲁肃你来学一学诸葛39式水上芭蕾的第一式，叫做神出鬼没。 你还神出鬼没？我看你是神志不清。 哎呀，诸葛亮呢，硬把鲁肃给拉上了船去。 还拉还拉，这鲁肃啊，半推半就，被孔明拉着。他敲敲孔明的头，问说Anybody home? 还有人在家吗？我在说你赶快跑，你听到了吗？ 诸葛亮就笑一笑，把这个扇子一挥啊，20艘船装着稻草人就这样子往长江北边开过去。 这鲁肃一看到船往北边开，吓得要死。他抓着孔明问，你疯的吗？你明明知道曹操的水军就在北方，你还往他那个方向开开开开开开开去，你要去送死啊。 孔明啊，一点都不惊慌，他一直招呼鲁肃喝那个用200块钱买来的卤菜还有小酒。 哎呦，这鲁肃啊，紧张的都快昏倒了。他压低嗓门说，我教你这个朋友，你自己要死了不够，竟然连我也抓来陪葬。 鲁肃啊，你不要压低嗓门讲话了。 哎，我们要靠近曹操的水在门外，你不压低嗓门，万一被曹操听见，哎，我们还 有命吗？ 你不用再压低嗓门了，因为我们这边马上就要敲鼓了。 啊，敲鼓？ 对呀、啊，来啊，击鼓！ 是。 孔明一声令下，20艘船上的小兵呢，就在船头之上发狂一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吓得这个鲁肃啊，随着这鼓声的节拍一直发抖，赶快钻到甲板底下去躲起来。 这曹操啊，新指派的水军统帅是毛玠跟于禁哦，哎，根本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这个晚上啊，看见长江之上雾这么大，这毛玠啊，心里想一定没事。他们啊，正在水寨之上唱卡拉 OK 作乐，哎，忽然之间，怎么卡拉 OK 的伴唱带坏掉了，鼓声自动的越来越大，哇，才敲了3分钟，嗯。不是哎，不是卡拉 OK 伴唱带，哇妈呀，竟然是大门外面江面上出现敌人呐、 啊！太恐怖了！这个雾散开来中间呢，东吴的幽灵鬼船队来偷袭了。 哇，怎么办？怎么办？这两个人没有打过水战，怎么办？ 怎么办呢、啊？这些陆地作战的将军就想，赶快射箭来呀、啊！ 是， 给我用力的射，拼命的射，射死这些不人不鬼的小贼！ 只见呐、啊，这曹军的箭啊，咻咻咻，哗哗哗，这箭啊，像雨水一般的射向这孔明的船队。大雾之中啊，这射到稻草人身上的箭越来越多，渐渐啊，这船啊就往一边倾斜。 哦，因为左边的这个稻草人被射得太重了哈，所以一边倾斜了。 诸葛亮啊，这时候呢，命令士兵说：“来。”1234，2234，换个方向再来一次。 哎呦，什么时候了，在做健身操啊？ 不是啦，这诸葛亮啊，命令人家把船给调转过来，换个一边啊，再靠近水门，让曹军啊给射个够。 哦，这是圣经上说的，有人打了你左脸一耳光呢，就要把右脸再让对方打， 这样才会平衡嘛。这个时候啊，鲁肃啊在船上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了哦。然而呢，20艘船啊，这每一艘船上面的稻草人啊，两边都射满了箭哦。这每一条船啊，都像载了许多的刺猬一样。 超过20000个曹兵在岸上面对着敌船射箭，这真是声势浩大，当然也惊动了曹操。等到曹操赶到长江边上的时候，天已经快亮，大雾渐渐地散开，只看到20艘东吴的船东倒西歪的一大堆的稻草人，每个稻草人身上最少插着几十根箭。 这曹操啊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揉一揉眼睛，这时候啊只听到东吴船上的小兵在这个诸葛亮的指挥之下一起大声喊着 多谢曹丞相政见。 这还没有喊完呢、啊，20艘船呢、啊、已经顺水往南疾驶而去哦，只留下东吴士兵道谢的回音哦，多谢丞相的见， 多谢丞相的见， 多谢丞相的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在长江之上回荡着， 到底在骂谁见啊？啊，这曹操如梦初醒，嘴巴张得大大的，想要派人去追，根本就来不及了。 这20艘船呐、啊，一回到东吴，周瑜啊，早亲自等在岸边了、哦。本来周瑜啊，以为诸葛亮跑了， 嗯， 没想到你还敢给我回来。 嘿嘿， 这周瑜啊，摩拳擦掌，准备要好好的羞辱诸葛亮一下。 哦，诸葛军师，这10万支箭呢，我可是把比基尼都替你准备好喽。 诸葛亮笑了笑说：“啊，都在船上， 哦， 你自己去拔。”周大都督。我看这些箭够你用好久了吧。 周瑜本来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一偿夙愿，把诸葛亮名正言顺的干掉，没有想到诸葛亮真的弄来这么多支箭。周瑜这一下真是又惊又怒，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啊，孔明神机妙算，我不如他。” 哎呦，这难得周瑜也会醒悟自己认输啊。 没有啊、 哦、 周瑜接下来就说了， 嗯， 我非把诸葛亮干掉不可。 哎，狗改不了吃屎。周瑜啊，站在码头上看着士兵啊，把这剑一根一根从稻草人身上拔下来，他心里啊不服气的想：什么了不起？我要是曹军啊，我才没那么笨呢！我只要啊射几根着火的汽油箭出去，我就可以把孔明的船啊给烧得哇哇叫。 这也有道理啊！ 哎，这么一想啊，这周瑜脑筋一转，咦？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是是是， 我可以派个人过去曹操那边假装投降，然后啊趁机载着一整船队的汽油火种，我再放把火把曹军的水军通通烧光光。 哦，用火攻，这的确是个好点子。问题是曹操他可不是笨蛋的，你随便派一个人假装投降，他会相信你？ 嗯，投降的事是不难啊，最难的是人选。 嗯， 这个人啊要非常有说服力，至少啊一定要让曹操相信才可以。 哦，要让曹操相信伤脑筋。 嗯，这周瑜啊抓了抓头，看过来又看过去，哎，看上了老将军黄盖。 黄盖啊，这黄盖是东吴三世的重臣呢。 嗯， 从孙坚到孙策再到孙权，他都受到重用。选黄盖不太好吧？黄盖这种人如果要叛变，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叛变了，等到现在七老八十的还叛变什么呢？ 哎，你搞错了嘛，就是因为啊这黄盖是三世的老臣，才会觉得啊自己才是国家功勋最高最受重用的人。 嗯， 结果呢你现在东吴找了一个30几岁的周瑜当大都督，哎，我老先生整天被他差遣来差遣去，哎，你想老人家会高兴吗？ 嗯，看起来黄盖的确是正确的人选。 嗯， 周瑜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把黄盖叫来，他单刀直入就直接问黄盖说：老将军，你不怎么喜欢我吧？ 哎，这什么问题呀？黄盖说：哼，就算你是元帅，也不用逼我们这些老头子像那小女生一样不要脸又没有廉耻的崇拜你敬爱你吧。 哈哈哈，周瑜一笑说：老将军，我并不要求你崇拜我喜欢我，可是为了我们东吴这一次要获胜，我需要黄盖老将军你的合作，希望你陪我一起演一出戏。 哦，怎么个合作？又怎么的演一出戏？请说。 周瑜这时候突然单膝跪了下来，望着黄盖拱手一拜说：黄老将军，你我二人老少心结，这是众所周知。 啊，你自己想着了。 我周瑜正是要利用我们这一个心结设下一个诈降之计，要请黄老将军利用这个诈降的时机，开着载满汽油火种的船队去把曹操的水军烧得一条船也不剩。为了要取信于曹操，我周瑜一定要动用苦肉计。这个皮肉之苦，黄老将军你吃得笑吗？ 黄盖说：我为东吴效忠我死都不怕，何况只是小小的皮肉之苦。 哎呦，不晓得周瑜是不是趁机公报私仇要好好打黄盖一顿了。 嗯， 可是黄盖一听说是为了国家的胜利呢，就再也顾不了自己的皮肉受伤了。对黄盖这一个东吴的三世重臣而言，他的人生其实只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火光。黄盖决定就让这最后一点火光燃烧殆尽吧。 哎呦， 第二天早餐军事汇报，周瑜呢就跟全部的将军宣布要大家囤积好3个月的粮食，准备要对曹操长期抗战。 长期抗战？ 哪里来的老虎狗啊？ 是我黄盖。 黄盖，你有什么意见吗？ 准备3个月的粮食。 嗯，黄盖说： 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 啊， 我告诉你真相吧，要能打赢曹操，这个月早就打赢了，要不能打赢，你就算准备30年的粮食你也打不过啊。 哎呀，这周瑜可气坏了，黄盖啊黄盖，你以为你老就可以这个样子吗？我是大都督，你知不知道？ 我大都督，你想当初我黄盖在打仗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里包尿布在嘻嘻呢。 啊，周瑜呢装出了非常愤怒的表情，当场呢大为发作，决定要砍黄盖的头。幸好旁边很多的将军都来求情，周瑜决定改打黄盖100大板。 哎呦，被打也就算了，糟糕的是还要当场脱衣服脱裤子这样子打，哎哎，老先生真是非常的羞辱。 还有一个倒霉鬼叫做鲁肃，鲁肃冲上去求情，替黄盖挡了10大板，也跟着黄盖一起啊被周瑜叫人用乱棒轰出营去。 哎呀，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着鲁肃最无辜了。 黄盖被打得昏过去又醒过来，皮跟肉都裂开来，简直像是全身的五花碎肉。 哎呦， 全部的人看了以后都很难过。 嗯， 满朝的文武官员啊对于周瑜这种做法很不满，唯独只有诸葛亮一个人在旁边摇着扇子眯着眼睛嘿嘿嘿的笑。哇，鲁肃很不高兴啊，跑去问孔明说，喂，你在我们这边是客人呢，你说话比我们这些臣子有分量。 嗯， 周大都督发脾气要打黄盖老将军，我都去替他挨了10板，你好歹也讲几句话，你不求情就算了，你在旁边装这个悠哉的样子，你什么态度？ 哎，这孔明笑着说，鲁肃啊鲁肃，你挨打的时候我是很想求情，可是你一下子就踢出来了，我也来不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什么？ 这根本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我怎么去劝呢？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我打你看你愿不愿意挨好不好啊？ 我才不要嘞。我告诉你，要不是这个样子演，这黄盖要去诈降，哎，你想他怎么骗得过曹操这个老奸臣呢？ 原来是要搞诈降啊！ 这孔明啊，蒙着鲁肃的嘴说：“你千万不可以再回去报告周都督说我知道这件事哦。 哦， 你一说啊，恐怕连我都有事哦，到时候就轮到我被打屁股了哦。” 果然周瑜一打完黄盖之后呢，就急着找鲁肃来，他要问鲁肃啊，到底诸葛亮对于黄盖被打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鲁肃一听周瑜这样问啊，很不满意，他说，都督，我被你打了10板，你都不问我痛不痛，哎，就急着问孔明的反应。 周瑜说，哎呀，是你自己跑出来挨打，我又没有叫你出来。哎呦，哎呀，没有关系啦，才10下而已，为了东吴忍耐一下啦。我问你，孔明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啊？ 鲁肃这一次果然就依照他跟孔明的约定，告诉周瑜说，孔明他也觉得，都督你这次怎么这么激动啊？ 哇，听到这里啊，这周瑜啊哈哈的笑了起来。 他到底高兴什么呢？ 周瑜觉得好爽，生平啊总算第一次骗过诸葛亮了。 可怜的周瑜，这样子他也觉得爽。 挨打的黄盖啊，这屁股啊被打得连坐都坐不住啊， 哎呦， 就站在他的这个营帐内，用这个颤抖的手啊写了一封投降书，派人啊秘密过江去送给曹操哦。这封信的内容说，我黄盖做了东吴3世的大臣，现在却被个37岁的毛头小子脱裤子 大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朝丞相接受我黄盖的投降。为了表示诚意起见，我会约定时间，开着船队，插着旗帜，带着我所总管的所有的粮草奔赴江北投降，效忠朝丞相，最后敬祝身心健康，万事如意，黄盖敬上。这封信啊很特别，后面啊还盖了一个将近有1公尺宽的大印章，还是圆形的。 这什么印章？怎么模模糊糊看不出来刻了什么字啊？ 哎呀，那上面根本没有字，那是黄盖为了表示诚意起见，用自己被打得五花脆弱的屁股印上去盖上去的血书。 哎呀，好恶心哦。这一封奇怪的投降信送到了曹操的手上，曹操看了之后半信半疑，不过马上曹操派去东吴卧底的间谍也立刻打电报来确认黄盖被周瑜羞辱这件事情，这样子呢就证实了黄盖投降的可靠性。 嗯，这样子曹操这边啊等于得到了再确认的 reconfirm。 曹操当然很高兴黄盖会来投降，而且更高兴的是黄盖会带着他最需要的粮食过来。曹操拍着手很高兴的大笑起来，哇哈哈哈哈哈哈， 这曹操啊哇哈哈哈哈的大笑，那周瑜呢也笑得更大声了，哈哈哈哈哈哈。一方面啊周瑜这招苦肉计啊终于呢能够骗过了孔明，另外一方面啊他一步一步谨慎规划这个美梦啊似乎就要实现了。这周瑜啊只要想到黄盖载满了汽油火种的船队啊像鱼雷火箭一样的冲向曹操的水寨，把曹操的水军啊烧得一片火海，这种景象啊啊，这周瑜就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 周瑜实在是太兴奋了，在那边比手画脚指天画地，这一下呢就打翻了桌上的蜡烛。 哎呦， 这蜡烛啊把他那一本心爱的如何偷袭成功给烧起来了。哇，周瑜一看赶快把旁边其他的书都搬开来，再把这本畅销书丢在地上，用脚踩了两下，火就灭掉了。周瑜看着眼前这一片狼藉，忽然陷入了沉思2秒钟左右，然后啊他就突然哎呀大叫一声。 哎呦，连我都被吓到了又怎么啦？ 就算是黄盖的船队能够诈降成功，把曹操的一艘船给烧着了，问题是只要有一艘船着火，其他的船马上就会散开啊。 啊，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呢？ 对呀，烧了半天结果变成火烧王爷船，大家看热闹多了一个庆典罢了。 对呀，这下子就空欢喜一场啦。 这一场战争曹操和周瑜之间比的是间谍对间谍的情报战，而周瑜跟孔明之间比的是谋略和智慧的 EQ 战。 哎， 周瑜要火烧曹军的美梦真的会成功吗？眼看着赤壁之战所激起的波浪一个比一个巨大，一个比一个高，这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会如何发展下去？谁能够赢得赤壁的最后胜利呢？